雨水在地上滋润土地，在进行流动，这就构成了一个循环。而这个循环的能量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太阳啊，来自于太阳。所以我们歌里唱的好啊，说万物生长靠太阳啊，的确是这样的啊。所以有了太阳的热量，地气才能上升成水，有了冷热的差距，云彩在天上才能被风吹动，才能水在天上，你不用给它交运输费，日行八万里，想到哪儿到哪儿去，对不对？哎，你要运这些水，你南水北调，你修一条运河，你修个水管子，你花几个亿那是少的，是不是啊？但是不用啊，大自然鬼斧神工啊，是吧？海上的水天上升上去了，你不用海水淡化，直接升天上它就变成云彩淡化，到这面刮过风了，云彩运过来，哗一下雨，那就浇灌庄稼。你说这是全自动不？所以自然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人体水液的变化，自然界的水液变化，我们都说完了。下面说大家最关心的病。今天呢，我举几个常见的胃肠道疾病来说一说五脏辩证如何的来调治。先说什么呢？先说便秘吧，是不是？大便燥结，他有人不懂啊，大便燥结我就多喝水呗，结果喝水都喝得尿频了，大便还是掉便体，滋一砸当当响，跟那羊粪蛋似的，这什么道理？什么道理？是五脏当中哪个脏器出了问题？哎，大家要知道是肺脏。肺脏是什么呢？肺脏是一片云彩，是不是？你说天上一块云彩都没有，你说咱们人工降雨吧，炮弹你往天上打，下不来雨，你没云彩拿什么降雨啊？所以《黄帝内经》上说，肺乃五脏之华盖。什么叫华盖啊？一把大雨伞啊，一把大雨伞，就好比天上的一片云彩。所以啊，便秘的人皮肤它就干燥，是不是啊？便秘的人干咳就咳黄痰，咳燥痰啊。所以便秘应该先治肺，因为只有肺这块云彩有了，你才能人工降雨。为什么？你肠黏膜上的水分和你皮肤黏膜的水分是一样的，所以这是便秘和肺有关，是肺燥，所以大肠没有津液。所以好多人说沙漠怎么不下雨啊？沙漠上是没云彩，拿什么下雨啊？所以雨林的地方为什么下雨啊？因为雨林的树林子蒸发到天上变云彩，遇冷它就下雨了，所以它是良性循环，是不是？所以如何让沙漠变成绿洲啊？你植树造林呢、啊，你地上有水，天上才能下雨，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你不能天天把云彩给它弄过去，弄不过去，对不对？哎，这是便秘怎么治啊？要润肺啊，润肺。所以不要老吃泻药，说便秘的人老吃泻药等于在沙漠底下打井，沙漠上面是沙子，底下有层水，你沙漠底下打井，把底下水也弄干了，这沙漠彻底干了。所以啊，对于戈壁啊沙漠地区的这个朋友，要保护好地下水，你就保护好了老祖宗留下的根儿，完了你才能植树造林。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那这是胃肠道疾病的便秘要润肺。那拉稀呢？是不是啊？啊，我听一些老哥哥老姐姐说，哎呦，今儿拉稀了。啊，不吃饭了，啊，或者连粥都不能喝，说为什么呢？不行，我喝粥怕拉稀。这也和你喝什么没关系啊，你人吃干的吃稀的，是吧？你和你便秘腹泻他们之间关系不太大，关键看你脏腑它的作用。啊，然那不有那么句话吗？说那胖子喝凉水都长肉。那我就跟所有的胖友，咱们这些肥友说说，胖子不能喝凉水，要喝热水， 你不喝凉水都长肉吗？你改成喝热水的习惯，你就不长肉了。另外我还要告诉你，你长的不是肉，是肥膘。肥膘是啥？是痰湿，是水肿，是不是？所以阳虚生水肿啊，凉水越来越伤你的阳气啊，是不是？所以为什么大胖子他不扛冻怕冷啊？阳气太虚啊。所以胖子想变瘦，你别贪凉。哎，你多吃点热的东西，阳气足了，你把那湿化了，你不就瘦了吗？是不是？所以那瘦人啊多火啊，所以越小瘦子越扛冻，什么道理？肉少怎么扛冻？他不是扛冻，他有火呀。哎，所以瘦人要滋阴，你把那虚火化掉，你才能长出肉来，不然那些肉气血都被火给消耗掉，给烤干了，叫点灯熬油啊，是不是？哎，好啊，下面说那个跑肚拉稀的腹泻，我给大家讲过一个治急性腹泻的方子，是不是？这个方子是中西结合，中西都认可的，是吧？这方子是我老娘传下来的啊，糖盐水呀、啊，是不是？一勺糖，半勺盐，或者两勺糖，严重的两勺糖，一勺盐，开水冲上，趁热喝到鼻子尖冒汗，拉肚立马就止住。有的那拉肚拉的连饭都不敢吃，都不吃了，不吃都我水一口不喝，两三天不吃饭，拉的眼圈都深陷了，拉的人都脱了相了，还拉稀，打针。啊，不行，人快休克，打针，打完针又拉出去了。你说哪来的稀呀、啊？都不吃东西，肠子都空，哪来的水呀、啊？那就细胞液都被浓缩，都变成那个肠液拉出来，是不是？多可怜呢！就用我这方，立马止住。为啥？是吧？我们先说西方医学对我这方子认识，糖盐水叫啥呀？叫电解质啊。所以说你是弄一瓶子插上血管往血里挂好，你挂多了你还挂糖挂多了挂出糖尿病来，是不是、啊、挂盐挂多了挂成高血压，你说你是挂瓶子一滴的一滴的往里滴的好，你还是直接哗一碗喝进去好。有人又问了，徐老师喝多了能得糖尿病？不得，这我得声明啊，糖尿病跟多吃糖没关系，但是跟那个打针输液输进过多葡萄糖是有关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喝进去有一个选择，它可以选择多了拉出去呗，尿出去了是吧，但你打进去的时候肝肾就负担不了了。那有的朋友又问了，那徐老师你这糖盐水怎么能治腹泻呢？我先说跑肚拉稀的原因，跑肚拉稀的原因啊、哦，脾脏不能运化。拉稀像什么呢？有的时候快点去厕所，去跑满了门都把不住了，就像大堤决口，是吧？大堤决口，那老祖宗教我们了，水来土屯呐。所以说你正巧身边连没有这个什么呀，啊，没有糖没有盐，那你抓把黄土锅炒，搁锅炒热了炒熟了，泡上水喝，有破你有条件你吃点黄土面子。立马止住了。所以在偏远的农村有吃灶心土治腹泻治拉肚的百用百灵啊，道理是什么？哎，这就是中医的以土治水，水来土屯的道理，是吧？那为什么还要搁盐呢？盐是入肾经的啊，盐是入肾经的。所以人体内治水的水，肾是主水的，是不是？脾呢，脾是主土的，来克水的，是不是？所以这时候很多人就不理解，到底谁是管水的？我给他俩分分工吧啊！哎，肾是水军都督，所以一切水肿胀满皆和肾有关，因为它是主管。那肾是治水的，那脾是干什么的呢？脾是管土的，土能克水，那他都是都督，是大元帅了。那脾是干什么的呢？脾是监军啊，监军啊。什么叫监军呢？是吧？就是监察部 啊，防止你贪污腐化，防止你不作为的，对不对？哎，你看看，所以我们不管是中国古代还是现代的这个官员，是吧？你结果和五脏，你看，这都是从五脏这儿学来的文化啊。所以腹泻是什么原因？第一是肾不能治水，第二是脾土不能克水，就这两个脏器的毛病。因为脾是管运化吸收的，肾是管把门的，你看看这不各司其职了吗？所以便秘腹泻不是说你吃一个泻立停啊，是吃个止泻药就能解决的，也不是你喝点那跑肚拉稀的泻药能解决的，不是的，它一定要五脏辩证，是不是？所以这回大家明白这样的道理了啊。那么便秘腹泻我们把它调好了啊，把它调好了，知道了脾肾的关系，知道了肺脏对肠黏膜肠子津液的影响，那么这三个脏器它的作用是什么？是不是？请大家拿本来写了啊。肺主宣降，就好比天上的云彩，布云施雨，是吧？肾呢？肾是河流。能够什么呢？调动水液，能够封闸、开闸、放水或者关闸、蓄水，这是肾的作用。一旦这个失灵了，人就水肿，人就尿频，就把不住门。那脾脏呢？脾主运化，所以脾就好比肥沃的土地，你是种庄稼呀，你是种森林呐，你还是筑堤坝来截这个水呀。所以脾土的作用是厚德载物。所以啊，人得病啊，跟人呐、啊、善恶呀、德行啊、贪欲啊，那都有关。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我们给大家重点的介绍了半条命的调养啊，我们就系统的讲解了四大常见病当中的颈腰椎疾病和胃肠道疾病的养肾，哎，以及它的辩证施养、辩证施治的法则。常见病当中的颈腰椎疾病和这个胃肠道疾病，它的辩证施养，哎，我们给大家复习复习，然后是吧？希望通过对这个老知识它的复习总结，能够增加呢咱们将来对高血压病、对糖尿病系统调治过程当中的一个更好的认知啊，打下坚固的基础。这个颈腰椎疾病是怎么来的啊？哎，我们讲了三大原因啊，直接原因啊，直接原因，哎，是生活啊，生活过度的劳累，是不是啊？你像我们这个产业工人，是吧？你是炼钢炼铁啊，是不是啊？你还是老是低着头啊，啊，这个做纺织，是吧？或者什么呢？做裁剪啊，缝纫工啊，哎，这些呢，积劳成疾啊，都会导致颈腰椎疾病的劳损。你包括平时出大力气的，啊，长时间负重，那个腰椎都容易老化。所以这是积劳成疾造的病，我们把它叫勒出来的，是不是？ 那另外还有一种原因呢，哎，叫费用性障碍，是吧？村里边的、乡里边的、屯里边的，老哥哥80岁了，摔个跟头不要紧呢，甚至70、80岁、80、90岁还能做农活呀，还能下地耕田呢。哎，你城里的老哥呢？好家伙，啊，抱几颗白菜累得心梗了，是不是啊？哎，下台阶少踩一阶，踝骨骨折了。冬天呢，路滑，踩积雪踩冰了，脚底一粗溜，坐地下，尾巴骨骨折，腰椎压缩性骨折，手腕子一主地，手骨也骨折了，腕骨骨折了。哎呦，一检查，严重的骨质疏松症。所以这叫费用性障碍，啊，用进废退，用的过度了劳损，你老不用它，它退化，骨质疏松，哎，这是我们讲过的直接的原因。那么根本的原因呢？哦，根本的原因，肾之主骨，肝之主筋，是吧？颈腰椎疾病，年轻人。是吧？得的少，中老年人几乎人人都有，70岁以上的人100%都有，是不是啊？哎，那过了56岁呢？80%存在颈腰椎疾病。说啥意思？这56岁是道坎儿吗？啊，非也。56岁是老年人的界限，啊，老年人的界限。啊，70、80、56，是吧？老太太过了56，越来越精神了，是吧？老爷子过了56，越来越打蔫了。你看看，哎，都步入老年期了。啊，为什么老啊？胳膊腿不灵活了，啊，眼睛花了，是不是啊？哎，人容易失眠了，啊，胃口没有，吃嘛都不香了，来尿呢夹不住了，你看，啊，肝肾开始亏虚了。所以肝主骨啊，老年人走道有的哆嗦了，什么意思啊？哎，肝主筋，你那筋就松了，关节就容易脱位。肾主骨啊，站的时间长了就腰发酸背发痛了，所以这是根本原因，是不是？说了根本原因，说了直接原因，哦，再说颈腰椎疾病对人的伤害，伤神经，伤血管，所以影响脑的供血，就会脑鸣，这是轻的。重的呢，神经缺血就会神经错乱，啊，出现颈心综合症啊，啊，出现乱出汗呢，是吧？出现手指头发麻呀，哦，严重的缺了血会出现脑梗塞，压迫脊髓容易形成截瘫，那是外伤型颈椎病的伤害。是吧？这是颈腰椎疾病的伤害。那么腰椎呢？腰椎主要引起腿的伤害。丹东还一位呢，是吧？一个老哥80了，啊，胳膊有劲儿啊，拎20-30斤东西没问题，啊，腿不行，啊，腿老打吊，啊，什么道理？啊，这种胳膊有劲儿、腿没劲儿的问题，都是出在腰椎上的，啊，出在腰椎上。腰椎关节松弛，韧带松弛，骨质增生，骨质疏松，这关节破坏，压迫神经，双下肢无力，酸痛，寒凉，麻木，你看，逐渐的加重。啊，这是颈腰椎疾病，啊，我们今天都捞干的说啊，哎，你听过以前的详细分数的，今天一听哦，提纲挈领，这是颈腰椎疾病。那么胃肠道疾病呢？胃肠道疾病两个原因啊，一个是吃出来的啊，一个是吸出来的，是不是？吃出来的胃肠道疾病叫饮食不洁呀，是吧？生冷啊，硬辣，这都是伤胃肠的。暴饮暴食，是吧？过度饥饿，是吧？这都是吃出来的。吸出来的呢？啊，带着气吃饭，是吧？ 甚至有那娃娃边哭边吃，啊，看电视吃饭，读报纸吃饭，听广播吃饭，都得吃出毛病来，是不是？哎，这是情志上造的胃肠道疾病，啊，轻者是胃炎、胆囊炎，啊，食道炎，重者的要萎缩，甚至生成肿瘤，是不是？啊，这是胃肠道疾病的成因。那么胃肠道疾病，先要了解胃肠道的构造，啊，它是一个自上而下贯通的管道，啊，只有气通、水通，是吧？津液通，你的胃肠道才是通的。所以只要有气儿不通，你这一切都不通了，是吧？那五脏六腑当中管这气儿的，容易形成胃肠道胀气儿的，就是胆囊。所以我们把胆囊叫做胃肠道消化的核心，所以有胆囊炎的人一定有胃炎，是吧？一半的还有胰腺炎，啊，一大半的还有什么？啊，结肠炎，啊，所以什么叫核心呢？哦，一损俱损，是吧？一荣俱荣。所以想让胃肠健康嘛，哎，要有个好的习惯，好的心情，啊，关键是要有一副好的肝胆。特别近些年来啊，科学家们研究啊，说这好的肝胆呢，跟人将来得不得糖尿病密切相关，是不是？哎，啊，这是胃肠道疾病，啊，胃肠道疾病。我们前一段时间讲，把胃肠道分了四成，啊，分了四成，啊，吃东西容易过敏的，啊，包括什么喝酒容易过敏的。过敏是胃肠道哪层过敏了呢？黏膜层。啊，有的人说一过敏呢，呵，满身起大疙瘩，对啊，一挠啊，痒啊，那皮肤苍起来了。我告诉你，外边起多大疙瘩，里边起多大疙瘩，是不是？所以过敏的人呢，为什么胃里没有胃口啊？啊，不是拉呀，就是吐啊，对不对？哎，黏膜充血水肿，所以皮肤就荨麻疹。所以胃肠道疾病，胃肠这个黏膜层它归谁管呢？啊，它归肺脏所主。虫草呢，啊，同样是菌类啊，但冬虫夏草它不是蘑菇啊，它是药食同源当中的极品啊，和海参齐名啊，是可以一年四季进补的温和之品，补中有条，所以冬虫夏草它具备了水火双性，叫补肾润肺啊，补肾润肺。所以吃冬虫夏草不用搁锅里咕嘟咕嘟咕嘟炖，我告诉你，你买再名贵的药材，你搁锅里这么一咕嘟，完了，你那药就失效了。所以名贵的药材最好也是原汁原味，不要乱加工，弄巧成拙啊，弄巧成拙呀、哎。就像咱们这个保元汤，有人朋友要加中药吃，我说那就不叫保元汤了，是不是啊？你就坏了他的什么呢？名声，是吧？坏了他的名声了。就像纯天然的食品，你加入了一些什么香精啊、色素，你加入添加剂了，你还能叫纯天然吗？它不是天然的，都不自然了。所以不要破坏它的原汁原味儿，啊，冬虫夏草也是这样的，啊，也是这样的，啊，虫草则补肾润肺。肾主人一身之阴阳，它就好比我们生命的太阳，就是我们肚脐眼对着后腰那地方的命门的那小火炉。那么虫草补肾，如果单是补肾，它就容易上火。所以好多朋友问我，咱们这个产业化规模化生产的蛹虫草和野生的有嘛区别啊？野生的它就可能偏燥，它就有火，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阴阳平衡，它偏于阳性，因为都是偏复额的虫子， 弱的时候被虫草君寄生了，所以阳气就占了上风，它都是阴阳平衡之品。尤其是这个润肺，对皮肤、对身体内的脏器黏膜，尤其是肺脏，它的气血输布，气血的二次输布啊，一些气血输布它是心脏管，二次输布，手烧的脚烧的凉是肺不好，不是心脏不好，是不是？哎，尤其是肺的宣降的作用，是不是？风调雨顺，我们天天听天气预报，天气预报谁是直接原因？那都是天上的浮云，是不是？老人常讲啊，说原来啊多子多福啊，谁知道哪块云彩能下雨啊，谁知道哪个儿子能养老啊，是不是？所以肺脏它的好处就好比天上的祥云，你乌云带来的可能是冰雹，那是灾害呀。所以肺脏好了，那是祥云，是吧？不上火，不拉稀，不发炎，不干燥，这都是由肺脏决定的。所以人上不上火，肾是根本，肺呢，肺是长官。所以这是胃肠道疾病、胃肠黏膜的第一层，肺主人一身之什么呢？哎，皮毛，皮指的是皮肤、黏膜、毛、毛发，是不是？哎，那么黏膜下层是干什么的？啊，你像胃炎，它是黏膜层，糜烂还是黏膜层，啊，你必得溃疡，一旦得了溃疡，大家都知道胃溃疡是容易恶变，变成胃的恶性肿瘤。啊，你宫颈糜烂到了三度了，也快到溃疡的面了，就容易也出现宫颈的恶变。那么这个黏膜下层，它五脏归属属什么呢？属于脾土。所以胃炎的人呢，他不介于身体消瘦，但一旦得了溃疡麻烦了，骨瘦如柴。那么脾主人的肉啊，脾主人的肉，所以啊，胃肠的黏膜下层它主的就是脾的运化吸收啊，运化吸收，是不是？哎，那么黏膜下层再往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胃肠道的平滑肌层。你大家注意啊，所有治高血压病的药都会导致便秘，都会导致胃下垂、胃肠梗阻、阑尾炎。有时候徐老师你有依据吗？你可以参见药品说明书，是吧？有的药厂比较诚实的就写上了，有的药厂呢比较含糊，或者小药厂药理实验做的不够，他没写。那有人问了，徐老师你怎么知道的？嗨，胃肠道是个管道，血管也是个管道。高血压病的人吃降压药，血管一扩张，血压下来了。血管扩张了，它不紧张了，它不血压下来了吗？都是管，这些管都是肌肉构成的，所以扩张血管的降压药，它就一样扩张胃肠道平滑肌。所以高血压病人吃药吃来吃去，为什么没有胃口了？为什么开始便秘了？为什么胃下垂了？甚至加药为什么会伤肾？因为肾小球、肾小管也是由一些小动脉来构成的，所以这么一扩张，你那肾的功能它也下降了，对不对？这叫什么呢？这叫举一反三，人要有这样的推理的能力。心脑血管病我们把它统称为叫中风啊，中风。第二大类呢，啊，就是风湿骨关节疼痛，啊，风湿，类风湿，是吧？骨质增生，啊，老寒腿、产后风，啊，这是第二大类，这是冬病夏治第二大类。第三大类，啊，把高血压病给它单独的、独立的拿出来，

搁别的车拖着你，你还能走，是不是？哎，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中风它的狭义指的是偏瘫、半身不遂脑血栓、脑出血、脑梗塞、脑溢血脑溢血指的是状膜下腔出血这都是传统概念了那现今呢，在广义上我们临床医生把一切心脑血管意外统称为中风。那这样呢，它的范围又扩大了增加了心血管的意外你像心绞痛是吧，心肌梗塞这都属于中风的范畴那么还有呢，还有就是眼底出血这也是血管意外。为什么把眼底出血也归到了中风的范畴当中呢？因为眼底出血排除先天的脑血管畸形，就是后天的慢性疾病量变到质变的这个爆发量变的积累到质变的这个爆发，什么高血压病的眼底出血，实际上呢，它和脑中风的发病的什么呢这机理和过程是一样的。换而言之来讲眼底出血的病人，我们把它叫不幸当中的万幸。为什么呢？因为导致眼底出血的病因足可以导致脑出血或者心梗只不过发生在眼睛这儿了。所以在我们的健康知识讲解当中我们也常给一些眼底出血的病患者我们给提示说不用到眼科了到心脑血管病科治因为你还在为眼睛的失明眼底出血的这个视野缺失，你在哭泣的时候那面中风就是心脑血管意外、脑梗或者心梗在3个月之内可能随时会爆发。因为我给大家讲过中风的急性期中风可不是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得一回就完事儿了，不是中风就跟那个大堤决口了一样，是吧它会反复的你把这个口子堵上了下个口子可能还要决口。所以我常给大家伙说，我说中风这个病危害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这个是名不虚传的因为它没完没了所以我们常说中风别得，是吧？得了你就得治一辈子，一个是要治后遗症，一个是要准备防二次复发、三次复发，三一个中风三年往上还得防老年痴呆、防脑萎缩，你说它麻烦不，是吧所以中风病咱们最好别得有的朋友说谁想得呀不想得都得上了，你光不想不行你还得学会预防所以听咱们的文化知识，学习咱们的中医健康管理学，我们就能达到有效的、全面的、科学的预防